大家好，又系我力奇啊！今次访问嘅主角咧系阿 Milly，系我哋 Running Man 嘅一位成员。咁咧就今年咧佢做咗一啲好特别嘅创举喺跑步方面。咁详细情况咧就不如我哋听下呢一个访问啦。 仍然大声高唱，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。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，曾怀着 心。Billy 你好， 喵你好， 你好，诶，咁咧嗱，我哋开始我哋嘅访问吓，咁咧知道你喺呢一年里边咧，其实参加咗好多嘅赛事喎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可唔可以讲下俾大家听，你参加咗几多个咧？ 今年 total 26个，连埋山，连埋路， 哇，好犀利喎！咁多嘅比赛其实系点样分布啊？系一年里边？每個月都有一兩個啊，定係點樣咧？ 年頭嗰度就一二月有咯，跟住中段就冇乜啦，跟住嚟到而家九月十月跑季開始咧就多翻咯，成年總共有26个咯。 哇，好犀利喎！咁點解其實你會不嬲都咁跑開啊？定係今年先會有咁嘅舉動咧？ 哦，唔係啊，上年我五隻手指咁多嘅比賽嘅，今年多咗好多。點解呢？因為上年好多比賽咧，自己好想參加，但係咧啲朋友咧，始終都唔係咁熱衷呢樣運動，變咗就 miss 咗好多咯。今年就唔理啦，自己想參加邊啲就報啦，所以唔覺就報咗咁多啦。 明白。 雕刻成石像，踏上這無盡旅途，怪飄散消散失散花火，重燃起。重燃点起鼓舞，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，仍然倔强冒险，日日去征途。 会唔会系因为参加咗一啲跑会咧，令到你嗰个决心大咗咧？今年？ 當然啦，若果你參加咗跑會，有埋朋友一齊，有嗰股熱誠啊，大家一齊玩、一齊練習，自然就一齊參加比賽噶啦。 嗯，聽據我了解咧，其實你今年出去參加咗好多比賽之餘咧，其實都贏咗好多獎項喎，係咪啊？ 攞咗兩次十 K 嘅第十名，今日就啱啱攞完第一次十五 K。竟然好僥倖咁攞到第五名！ 哇，好犀利啊！恭喜曬！ 多謝。 係，咁有啲咩心得啊？俾我哋啲同學啊。 越跑得多咧，就發覺咗跟咗阿 Sir 之後咧，就會教識你點樣去練習，同埋去點樣去學好個跑姿啦，同埋可以識得點樣去用氣，變咗自己就可以跑得舒服啲，亦都可以。長跑長遊咯。 哦，咁樣嘅。咁希望各位同學咧都可以得到阿 Miu 呢啲咁嘅真傳嘅 tips 啦。未來會有啲咩嘅比賽啊，或者有啲咩目標咧？ 就下個星期又有個同心行嗰啲，又係十 K 噶啦，同埋最主要就係嚟緊嗰個揸馬咯，膽粗粗咁報咗個半馬咯。 哇！ 希望努力啲啦。 係，咁希望你咧呢個可以順利完成，亦都做出一個更好嘅成績，好冇？ 好，希望大家一齊努力，長跑長遊。 好，唔該曬。 Thank you。 聽完我同阿 Miu 嘅訪問之後，大家會唔會悟出一個道理，就係一啲聽起嚟比較難完成嘅事，只要你有決心、有方法，咁就一定會完成得到，同埋會做出好嘅成績。喺最後嘅時間，亦都送上一首佢比較有印象、深刻嘅歌曲，就係《Super Moment》嘅《無盡》。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好啦，拜拜。 夢想於漆黑裡仍然哼唱，仍然大聲高唱，仍然期待世界給我鼓掌是妄想。趁現在追趕失散方向，曾懷著心底的信仰，